什么意思呢？先来听歌吧，有请王菲带出红豆。 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，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。妹妹跟你牵着手走不忘我的沙丘，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 94最爱听，每天早上六点，恒斌主持。 心酸往深心里塞，我是在等待你的回来。 早知换回一只火缸，一个人静静发呆，两个人却又不同无奈，好好的一份爱，可怎么会慢慢变坏？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团，阴沉的色彩突然被掩盖，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，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，我的心仿佛被刺得狠狠的缠，悬崖上的爱，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？ 来自乐坛最勤奋的歌手刘德华，98年这首作品现在听来呢，依旧是令人感动万分。今天我们就来听听那些 KTV 当中的旧场金曲。为什么说旧场呢？那么在 KTV 当中，如果气氛冷下来，这可不好，当然要用一些脍炙人口的金曲来调节气氛了。那么如果你刚好歌唱的不错，那么一定会出尽风头的。接下来这两首歌还记得吗？首先是刘若英的《后来》，之后呢还有《辛晓琪》《味道》。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，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，爱你，你轻声说，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，那个永恒的夜晚，十七岁。

天空，星星多寂寥。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，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，谁知道一想你思念不要。 小琪的招牌作品《味道》还记得1994年吧，在新人辈出的乐坛，他应当算是一位资深歌手了。然而面对日新月异的音乐市场，他始终在追求一种更高的境界，那就是推出一些与众不同的音乐。于是94年底，《味道》专辑发行。《味道》是杨明煌制作，姚谦的词。姚谦是很注意环境烘托的词人，也就是这样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看看赤裸裸的星空，赤裸裸的寂寞暴露无遗，想着爱人的心情，想着爱人的一切，想着他白色袜子，意境实在是太深远了。再加上小琪丝丝入扣的演唱，于是呢，挑动着每一颗脆弱的神经。好了，97.4最爱听，我们继续来听听在 KTV 当中的救场金曲，来自梁静茹，《勇气》。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，别人怎么说我不理，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，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，我知道一切不容易，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，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。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，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心里，你的真心。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歌曲，汪正正演唱的《童心逐梦》。 沐浴阳光，我们走到一起，春的呼唤，春的活力，春的气息，激情澎湃，展现青春的风采，凝聚力量，创造青春的奇迹。沐浴阳光，我们走到一起，春的呼唤，春的活力，春的气息，激情澎湃，展现青春的风采，凝聚力量，创造青春的奇迹。一路同 国家大剧院2015漫步经典音乐会七月盛大启航，六场色彩斑斓的主题之夜，打造不可思议的丛林之旅。从无人岛彼得与狼到火鸟蝙蝠，这里有神秘莫测、古灵精怪的丛林历险。从鹅妈妈动物狂欢节到丛林中的杜鹃沃尔塔瓦河，这里有奇思妙想、美轮美奂的丛林童话。7月15至26日，玩转古典新花样，漫步音乐的丛林世界。 慈铭体检杯中国数独锦标赛8月开赛，全国11大赛区人人都可参与，签到就有礼品。增设老年组、儿童组奖项，优秀选手将代表中国参加数独世锦赛。智慧数独风暴，全民脑力体操。慈铭体检杯中国数独锦标赛，期待您的参与。 打击黑电台，我们在行动。传播非法虚假广告信息，干扰合法电台正常播出，针对黑电台影响恶劣的违法行为，执法部门展开行动，目前已取缔非法电台数十个，涉案人员被刑事拘留。对违法者，我们绝不手软，对黑电台，我们严惩不贷。欢迎拨打黑电台举报热线12318，依法严打黑电台，还京城一片洁净的天空。 大家好，我是韩冰，我是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稀有血型爱心之家的一员。我的心愿是爱心之家不断壮大，能够挽救更多人的生命。 集社会之力，为榜样圆梦，拨打首都献血服务热线400-601-2320，让我们携手同行，滴滴热血化作爱的暖流，为榜样圆梦系列公益行动，期待您的加入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天气预报。受东移的云带影响，天空的云量有所增多，气温较高，湿度较大，人体感觉比较闷热。具体预报是夜间多云转晴，南转北风1到2级，最低气温20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白天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，最高气温31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。今天白天的气温在20到31度之间，川渝气象指数为6，是一串短袖类服装。 动听是一种来不及拒绝的心情，让我们回到最初的起点，带着音乐的感动再次出发。974最爱听，每天早晨6点，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来自音乐最亲密的问候。 生的招牌作品，时间的流转回到1992年，当时他推出这张同名专辑。还记得唱片封面，戴了一副眼镜，书生气十足。背景呢是一片金黄色的麦田，可以在音乐当中感受到他盛产阳光的澎湃，也可以捕捉到他低回婉转的流连。这就是张雨生，一个乐坛的不朽神话。好了，97.4最爱听，我是腾丁，继续来陪你听 KTV 当中的旧唱歌，继续来分享信乐团离歌。喜欢飙高音的朋友一定喜欢这首歌吧。 离开时

来自最真实的阿妹张惠妹。记得说她真实呢，是因为在2001年她就推出这张名为真实的大碟，其中有什么歌呢？比如了不起，比如女人说，比如永远的画面，还有刚刚听过的记得。整体呢，你会觉得阿妹开始尝试新鲜的音乐风格了，而在她背后的制作团队呢，你也可以大概看出一些端倪，像包小柏、李思松、陈子红、易家扬、吕少纯等等都是音乐巨匠，他们分别给予了张惠妹新的音乐格局。好了，这里是974最爱听，接下来分享 KTV 当中的旧场音乐，来有请莫文蔚带来阴天。是不是在 K 歌的时候你也一定会点这首歌呢？除此之外还会听到任贤齐兄弟。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，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？香烟映着一滩光圈，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因为热情他永不会减，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。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，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。开灯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天一天沉淀，爱恨情欲里的一点盲点不至于出那么明显，女孩统统让她一遍，这歌里的细微末节就算个体验，若想真明白真要好几年。感情说穿了，一人挣脱的，一人去见。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，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。总之那几年，你们两个没有缘。不开灯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天一点沉淀，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？香烟映着一滩光圈，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